结果。洛克里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来到了六点钟，给你听听今天的勾选咚咚咚。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咚咚咚， 勾选咚咚咚。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碗鸡汤呢，他就说，除了你自己呢，并没有人可以让你感受到羞耻。如果你本身觉得很怕做东西都一直被别人评论啊，或者是东西都绑手绑脚，不管做得太过出饼的话呢，我们福建话怎么说的话，听听这碗鸡汤，你可能会松弛了不少。我们来听听呗。 我记住，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让你感到尴尬和丢脸，是你允许让别人让你感到不适。你的羞耻心只会让你活在牢笼里，只会让你变成他们的傀儡。所有让你感受到的不好意思、羞耻、尴尬、丢脸，都是你在内心中允许的。你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要清楚的明白，很多人他根本就不配指点你的人生的。谁让你不舒服，你可以让他滚蛋的。不要成为别人眼中凝视中的客体。你想想，有些人他算哪根葱呀，他都能让你不好意思，能让你丢脸。你完全可以大胆一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知道，你的敌人只有自己，就会无敌。那些乌合之众，他们想让你感到羞愧、尴尬、贬低你，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他们在你身上看到了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闪光点。有些时候你的上进心就是会照到别人的懒惰，就会刺痛别人。 诶，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还蛮妙的耶。你的上进心会照亮别人的懒惰，就是因为你太锋芒了，让很多人想要把你拽下来，不要让你爬得那么高。确实是如此耶，我相信这位博主说的。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真的会觉得，哇，做了这个举动过会别人怎么去评论，和我会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很可怕。亲爱的，只要你有这种想法啦，你真的会被绑手绑脚，很多事情都是畏畏缩缩，基本上干不了大事，干不了大事又后悔，后悔后悔了又来不及。所以这碗鸡汤目前为止我都是完全赞同的。回来听听看呢，他还可以教你怎么让你不要太过在意这些没有必要的眼光吧。手机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严仁中的《值得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也希望呢，在收听的各位都是值得被爱的人。马上来给你今天的勾选咚咚咚，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咚咚咚。 首先要值得被爱呢，你必须要爱你自己，对不对？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碗鸡汤呢，它懂的部分呢，就是没有人能够让你感到羞愧，让你丢脸，除非你自己允许。它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不管是去到什么段位，什么样的位置呢，都不要去看低任何一个人，应该要有一种双赢的思维。来听听看他接下来这碗鸡汤会怎么说。 要记住，人之上要看得起别人，人之下要看得起自己，越普通就要越自信，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生命力。你有了生命力，你就会有力量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东西，想要的东西。不要听那些人胡咧咧的那胡说，你想想你成功了，你能成很多事了，你还需要自信吗？那时候你需要的是谦虚。很多人是不想让你太有生命力的，因为往往你越有生命力，你越自信，意味着很多人就失去了控制权利，他们在内心就不可能允许的。所以很多人就会利用你的自卑，利用你的羞耻心，让你为他们服务，因为他们内心是匮乏的。如果你太强，你的目标感，你生命力也很旺盛，你就越容易树敌，意味着你照到了他们的不堪。 Right， 而且我很相信一件事情呢，就是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哪一个事业上也好，或者是在生活上也好，并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已经没有敌人这个说法了，应该是说合作伙伴。而且我觉得你参的这些生活圈、朋友圈呢，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你本身今天身边的人都是很赞同你，目标感满满，散播正能量，告诉你人生要往对的方向前进，互相鼓励，互相迁就，不是迁就。成就，勾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周柯宇的《微亮》。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咚咚咚， 勾 勾选懂懂懂来跟你懂的这个潮语呢，它跟现在的季节有关。那像我的拍档莹莹呢，她现在就去到日本东京在旅游嘛，我就问她说，诶，现在五六月的日本难道不热吗？结果看了天气预报是真的还 OK， 那边最低温大概是落在18度，然后平均温差是大概落在21度左右，还算是蛮清凉的。但是她说这个礼拜一过了就会进入夏天了，其实全球在北半球各地呢也是差不多要进入这个炎热的夏天了，所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潮语，就叫做正式确诊为夏人。哎，这个夏呢不是下面的夏，而是夏天的夏。来猜一猜呢，如果你猜中的话，哈哈 Broccoli 呢，哎，就带你一起去旅行了。这个潮语跟夏天有关的，跟我也有点关系的，大家猜一猜。来到 WhatsApp 我们的号码01699888889啊，勾选Cellcom DG5G 号码01699888889，来告诉我你觉得这个潮语是什么意思。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使用Cellcom DG Prepare 5G 全天候享受无线串流和 100Mbps 高速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我是莹，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 不是啦，我们是勾选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莹莹啊。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黄明昊的 Angela。 第三场人生道理，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啊，来跟你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正式确诊为下人。哎，这个下人呢不是古代的那种佣人啊，或者是下等人，是真的是夏天的夏，哈哈。因为已经来到了五月尾了嘛，很快就要进入六月了，那在整个北半球的很多国家呢都要进入了夏天，所以就来聊聊这个潮语，哈哈。刚刚就有一些网友猜测这个下人会不会是说有些人很怕热，那如果一到了夏天呢就想要去一些比较冷的地方来避，可能像是诶会去某个山上啊，或者是去澳洲啊南半球的国家来避暑。那这样的一个猜测呢很有创意，可是 Danny 还是答错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在小红书上面呢，如果你正式确诊为下人的话呢，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你现在处的这个地方它一定是要高温热浪强对流，然后一定要配上西瓜，那女生的话一定要短裙，那或者是你去海边的话一定要有遮阳帽，最重要的呢就是离不开空调，还有时时刻刻都在想念喝冷饮。如果你都达到了以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恭喜你正式确诊为下人。我其实蛮害怕做这种吓人的，因为这一次呢就去了新加坡，我真的觉得不懂诶，可能是那边有城市那个热对流的效应吧，我就觉得特别的闷热。我去那边的 food court 就是那边的小贩中心，只是排队买他的炒粿条，大概真的是两三分钟而已，我的头真的好像从那种 sauna room 出来，完全是湿到啊，那我用手一磨是真的是一滩水那种的。首先我本来就很容易流汗，再加上我觉得那边真的是比较闷热，都闷在一起，所以觉得真的是吓人诶，然后喝冷饮，然后穿拖鞋短裤这样子。那你本身目前已经变成了下人吗？来到我的 IG 伟俊20来告诉我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十二月站呢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 Miri Indoor Stadium 震撼的开唱，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的入门票，动作要快了，因为很可能就会卖完了。有些东西真的是要趁热打铁啊，就好像呢来到勾炫的 IG 看看这个最新一集的 Reels， 也可以去到勾炫的 YouTube 呢来看看我和楚音一起主持的勾炫快充你的脑第12集。这一次呢算是我们第一次做一个类似像心理测验的一个游戏，用你的手势呢就可以看得出你到底在想什么和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人。我们听听看楚音怎么来跟大家介绍吧。 让你的身体放松，然后伸出你的左手，然后握拳，是要在放松的状态哦，握拳，嗯哼，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张开你的手。一的呢就是属于浪漫主义型的人，你是属于孤独一匹狼的性格。诶，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哦。 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点点？ 以你认识的我， 对，以我认识的你，我觉得你有一点属于这样子的， 就是不合群吗？ 也不是不合群，就是你是可以很在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很舒服的状态的。然后呢，会有一些，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麻烦事情，所以你偶尔会有逃避现实的这一种倾向。然后如果你是E的人呢，你是比较不擅长在现实中恋爱的。 诶，金佳喜这样子吗？不擅长在现实中恋爱。其实有五个手势，大家就自然的把你的右手举起来，然后很自然的张开，你会发现你好像食指跟中指比较近，或者是尾指跟无名指比较近，这都代表着你不同的人格，一共有五种人格。来到购物轩的 YouTube 看看完整版就好了。我个人实测了过后是觉得它的准确率是真的有高达 80% 哦，赶快去玩一玩吧。同时也要介绍你，现在购物轩呢要送你去看免费的电影啦，那就是 Karate Kid Legends 这部电影啦，是结合了喜剧元素和亲情元素，又有各种精彩打斗画面的一部电影啊！啊，你去到勾炫抖音外参加游戏，就可以拿到免费的两张电影的首映礼邀请卷啦。详情条规浏览勾炫抖音外，这部电影呢也会在6月5号全马上映哦。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